世纪的心血的钟，在你喘息中等我啼哭声是多辛苦。茫茫情海终于涌出我身体发肤，无从挑选中不讲条件的照顾，常课作文里母亲的爱早写过，但你仓促的皱纹我却未摸清楚，从前怀中躯体今天隔开得更疏，清的亲心竟时刻感染我，难看吧母亲，我是平凡的众生，没理由母亲爱情都不可这样真，竟似我苦恋那些经过，大概坚贞的感情永远就此不破，然而如不开心不想你知得太多，假使出生不能开心何必有我，总可返回当初怀中温暖我。